过后，霓虹的世界，半片吐司冷掉的咖啡，热闹的街，烤香肠的香味，想起远方你的眼，也许流浪是我的事业，在你心中我没有地位，拿起吉他唱不出的心碎，你忘了你的誓言。城市的屋顶都是天线，却收不到从前，在你心中我没有地位，拿起吉他唱不出的心碎，你忘了你的誓言。除了爱你还能爱谁？你留下的我可以无所谓，只要你自觉无后悔，爱得更对。除了爱你还能爱谁？如果时间能让思念继续宿醉，已幻灭的爱情至少有人。我给你祝福， 感情的世界伤害 首歌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，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，黄昏在美中要过夜，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，爱星星如永夜，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 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黄昏由潘玮辰所演唱，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叫做《旧单车老情歌》。下面请听杜德伟的《无心伤害》，苏慧伦的《鸭子》。 在心里，我

谁不怜惜情浓，春去秋来四季空重，留不住又何必眷恋残红。红尘来呀来去呀去，都是一场梦。红尘来呀来去呀去，夜空日落相思来也相动，真情难填满无情洞。红尘来呀来去呀去，夜空满无情动。红尘来呀来去呀去，夜空夜空日落相思来越相动，真情难填满无情洞。红尘来呀来去呀去，夜空红尘来呀来去呀去，夜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旧单车老情歌，我们继续在老歌当中一路同行。下面是陈升的《风筝》，高慧君的《认真的女人最美丽》，林忆莲的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。 飞得太远，无